给。 这不碰见小沈吗？就捎回来了。 是。 哎呦，真不愧是唱京剧的，说起话来还带着锣鼓点儿呢，哈。哎，小沈呐、你也来的是时候，是不是？ 可不。 买些什么便宜货呀？ 哎，你说什么呢？ 哦，我是说相互帮助。我是说相互体贴。我 是助人为乐最光荣。 对、对对对对，我就这意思。 哎，我说胖姐，这位是 得 啊，我表弟，搞音乐的。 哎呦，同行，您好。 你好，钱总。 我这人啊，一听别人说你，我这浑身上下那就不自在。我们北京人，甭管多亲。就是跟爹妈，那也得说您。 没错， 要不啊，这张嘴那就张不开。 是是， 这跟爹妈说你，那不跟骂人家似的吗？哎，我说您外地人不这么想吧？ 啊？ 哎哎，我说话、那个， 真是的。 瞧我净顾着砍山了，我叫钱雪秋。说起来呀、咱们还是当家子呢。这当家子，那 小嫂子 意思啊， 这枣挺好吃的哈，挺好吃的， 好吃。瞧我又扯远了，不是？ 是 我是唱京剧的，青衣，正宫青衣。 哎，嫂嫂嫂、 啊， 我先给您送回去啊。 是，跑，我这还没说。 嫂嫂子，我们也先回去了啊。胖姐， 沈鹏看见雪秋家门口贴了一张字条： 难得清闲，公事莫谈，礼物俱外，请君自便。 哎，雪秋，你说你们家这礼到底收还是不收啊？啊，弄得挺朦胧的。 什么叫朦胧啊？这叫清廉。我跟你说啊，那宋世杰、赵莲， 得，你甭说了，这宋世杰压根就没当过官。 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？ 当然是您知道。您瞧瞧啊，这儿贴着条还有人。 哟，你说说，这又是谁把东西放在我们家门口了？真是。 是啊啊，谁啊？我说把东西放人家门口，你说这。 沈鹏 啊， 该干嘛干嘛了。 行，来了。 放那墙角啊。 哎， 那个别给我菜了。 好嘞。啊，嫂子。那我就回去了啊，有事严着。驸马爷，今天看断香。 这时，撒主席下班回家，他一路抱怨：“ 谁把自行车搁楼道里了？啊，自行车搁楼道里还不说，还把这车把朝外拐着。这挺好的一件衣服，一上楼刮一口子。哎，你刮了我的衣服没关系，那你要把全楼的衣服都给刮了，这还讲不讲点社会公德？ 有没有点社会公？哟，撒主席。”这是谁惹您生气了？ 我说胖姐啊，你看看，你大嫂刚给我买的一件新大衣，一上楼也不知道谁自行车把就给刮一口子。 哎呦， 他讲不讲点社会公德？ 可不是嘛！哎，我说咱这楼道啊，是得有人管管的。撒主席您看啊，倒了垃圾也不是把盖给盖上。您再看，嘿，大冬天的。楼道的窗户玻璃碎了，也没人说管秀。 哎，老大，没事，正好通风。最近这楼道里臭着，臭极了。 你说什么呢？讨厌。 嗯， 撒主席，您说哈，要是别人住这儿吧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，是不是？您堂堂的一个工会主席，维护我们工人权益的高级领导住在这儿， 我说胖姐，你这可是阿谀奉承啊，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。 对了，撒主席，我还要跟您反映一下我的心声呢。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 那好，您说哈，我们辛辛苦苦的在这个工厂工作了20年，没有功劳他有苦劳吧？ 是啊， 没有苦劳他还有疲劳吧。 胖姐同志，胖姐同志，你说的这些情况我全都了解。 嗯， 你们这批职工为我们厂做了多年的贡献，确实是应该受到照顾的。 那是啊。 可是现在你们那个车间那不是都撤销了吗？ 哎，我就纳闷，他别的车间他怎么就不撤销？ 别的车间确实是存在，可是哪儿又适合你去呢？ 您这话怎么说的？ 哎，就算是让你去了，你说一不懂人家技术，二不懂人家操作规程，到了那儿不还是让人看不起吗？ 我可以学呀。 算了，胖姐都这岁数了，何苦找着让人笑话呢？啊，